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钟树根。 花生当饭食，饮杯五粮液。咁你饮杯地啤酒都得嘅。我系尹兆坚。 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嗱，我又为大家介绍大江南北系列嘅新嘅四个菜啦。咁呢啲咁样嘅大江系列嘅菜咧，冚唪系中国八大菜式入面最著名嘅菜，而呢啲咧全部咧系要用好多功夫整嘅。咁呢一個咧就係上海菜，係四喜烤腐，係用麵筋、花生、木耳、冬菇同埋金菇做嘅。呢一個咧係夫妻肺片啦。咁咧就係有乜嘢咧？有牛草肚、牛腱肉、牛舌，然後咧就配紫天椒同花椒。呢個咧就係桂花鹽水雞啦，有桂花嘅香味喺入面嘅。咁呢個咧上海菜嘅。清炖蟹粉狮子头，用猪肉、蟹肉、蟹粉同埋绍兴酒咧就做成嘅，系好鲜味嘅。 好啦，咁啊，首先公布一啲嘢先，咁就咧嚟紧吓，我哋下个再下个嘅礼拜三。咁呢就係呢一个10月24号，咁我哋呢就又嚟搞个网聚啦。嗱，我哋今年呢就仲未安排呢一个咩呀，即係5周年台庆呀，因为原本喂土伯你话同阿细良夹嘛，係咪呀， 搞呀搞呀都。 即係嗱，即係唔使等个咁耐嘅，咁等一个呢就快啲嘅。咁我哋呢就会同呢一个呢即係我哋主要就係呢一个今次我哋就係一个节目嘅网聚啦。咁呢个节目嘅网聚边个节目嘅网聚呢，咁主要就係我同啦教授嘅节目就係石破天惊啦。咁同埋即係自由亚洲嘅网，即係我自由亚洲同我哋一齐搞个网聚，咁就係同呢一个啊桑普啦，桑普嘅节目就係桑海神州啦，同埋杰斯啦，咁就搞一次网聚嘅。咁嗰个地点呢其实我哋上次都去过㗎啦，哎呀搵唔到啲相添。咁我阵间搵啲相俾大家睇啦，即係其实喺长沙环呢其实一个啲 house 咁啊，即係大家搞一次大食会网聚，咁啊稍后咧，咁就因为比较急啊，即係我哋过半礼拜之后嘅事嚟噶啦，就系、是、咁，所以就我今晚夜啲啦，我会出一个event 嘅，咁就俾大家知道点样报名啦。咁嗰个价钱咧，我哋就初定250到啦。咁我哋到期时就自己嗌嘢食啊，咁样嗌嘢饮啊，咁样样啦，咁样样就阿土伯你又会去噶嘛，系咪？ 几时啊？几多号啊？ 下个再下个礼拜三，咁、啊、就10月24号， 应该 OK 啊。 系啦，咁啊，到时咧就希望同大家见面啦。OK， 咁好啦，咁啊翻到嚟啦，咁就嗱，即系 嗱，我都话咧一如所料。 系点样 咧？我睇紧阿小丽啱今日个游行示威抗议，哇！你睇下啲 comments 点样啦？ 一个方向嘅咧，就一如我所料嘅，即系。梗唔係啦，心死嗰種啊。 哦 ，OK。 第二嗰啲就係話，一早話你戇居㗎啦，係咪？ 即係呢啲喺度落井下石啦， 係啦，即 係 唔好計嗰啲咩臭乜咁喺度講啦。 即係嗰啲梗係咩啦？嗰啲梗係仇斯達之友啦。 唔係，但係問題你絕望犬儒嘅人居多㗎嘛？呢一樣嘢，因為挖曬牙。 係啊， 自取其辱啊，係咪啊？咁支持呢啲嘢啊？ 嗯，唔係，我覺得即係呢個，喂，大佬。你笑佢真係笑，喂，即係我唔明真係有咩好笑啦，咁真。即係呢件事成件事唔係关佢事，一个咁简单咁简单嘅，其实係。你而家讲到就係话，喂，你而家 唔 係 你 个感觉都唔得。 我以为你讲緊我啱喺个脑里面转緊个 point 就係呢、啊、你唔觉得呢件事係关你事 咪係囉。 吓、啊、你真係觉得以为只係 DQ 一个刘小丽咁简单。 因為 你有冇幼稚少少啊，呢个系中共嘅治港政策嘅转变啊，戆鸠仔！ 唔系因为呢、這个， 我都很想屌你哋咧，真系 香港人嗰种聪明人谂法就系话，喂，你都知道老共系玩嘢噶啦，咁你梗系要褪到最尽 fit 到入去噶。 咁你唔捻疑问？我而家学嗰啲建制派喺度大鸠你啦，系咪啊？你真系你灭即系心灰啦嘛，系咪？啱唔啱啊？你系咪心灰吓？ 嗯 咁你仲留喺度托啊？系嘛？你都冇咩可以改变咯。有啲啊楼啊摆唔到咯。 唔系咁，我 做份工又冇前途咯。 即系我唔明白，即系又睇下冯检基啦。佢之前 喂，你仲唔去反击 啊？ 你仲学嗰啲友咁喺度自己有踩自己有嗱？我当然我知道入边有好多五毛，我梗系知啦，可能有一半以上啦。咁但系嗰啲喺度不断唉声叹气，好似你又开节目嗰啲咁， 又清元康啊？ 有咩意义呢？系咪啊？你一系就接埋做宅男，系咪啊？一系就努力出去沟女，系咪啊？唔得都试到得为止，一次唔得，两次，两次唔得，三次唔得，三次唔得，四次。喂，你系咁先去翻身嘅啫，咁你系认命啦。咁咪自己走咯，唔系我唔系呼吁你做呢样嘢啊，大哥。 唔系而家 我只系描述紧，即系你嘅心态系等于咁啊，你个 formula 嚟噶嘛 ，A 加 B 加 C 嗰啲就系移民咗佢啦，系咪啊？ 唔系，但而家问题系，即使你做到公司中层，你系有笔钱喺度啦，你真系走去马来西亚玩第二家园计划，人哋都封你后门啦。 你都冇去啦。 而家你可以走嘅机，唔系而家其实讲真啦，香港人可以走嘅空间唔系好多嘅，就系、是、 跳海咯，大湾区咯， 两去到即系。 唔系，我觉得另外一个问题需要 tackle 嘅。嗱，我哋就抹红，就话呢一个唔系抹啊，我哋只系讲咗事实啊，就系话冯检基系收叶国华钱嘅。 啊！ 嗱，佢好精啊！今次人哋一定喺个 plan 里边咧已经部署咗噶啦，咁、所以佢咪焗你咯？佢知李卓人其中一个 weakest link 就系撑啲喺呢个立法会唔知几多对比几多嘅情况之下咧，就系、是、立法会唔再调查啊嘛，因为佢收黎智英钱啊嘛，系咪？嗱，开始系会玩呢一个嘅斗咩啊？叫掟屎游戏啊，泼粪游戏啊！系嘛？嗱，你啊收叶国华，佢啊收呢个嘅黎智英咁。我觉得佢会玩呢家嘢噶。 系啊。 喂，好简单啫嘛。我嗰日根本就唔系想讲紧嗰样嘢嘅，嗰啲友都可以咁样理解噶啦。我话如果呢度嘅租系咪你叶国华帮我交啊咁样？阿哥有冇脑噶？咁啊，等于黎智英同我比咩？屌！第二，我唔会唔认嘅。黎智英系有帮过花生台手嘅。OK。是冇条件嘅，都唔知道我哋讲咩内容嘅，大哥，都唔知道你阿龙上到嚟噏乜 Q 咧，更加唔知道你 Anthony 上嚟噏乜 Q 啊，大哥。 你成日都唔喺度开麦，我哋佢都咩啦吓？ 系咪啊？喂，系冇条件嘅。喂，第二，即系我本来都唔想咁讲噶啦，吓、啊，你都冇权要求我攞财政出嚟。黎智英系好卖 new 嘅啫，对我哋嚟讲。对花生台嚟讲系好卖 new 嘅啫， 我哋主要都系靠网友嘅捐款啦，其实系。 喂，第二就系 YouTube 啊，即系你就是、你当我傻仔嚟嘅，大佬。 所以 喂，你讲我图可能会俾人揸条锥啊，系咪一早就扎一职啦？如果咁就 系啊， 戆居就攞住我饮大两杯嗰啲大肆宣扬，梗系条友好笑，即系 share 嗰条友自己就系收个黎智英，透过我。去攞嘅开头嘅捐款出粮俾佢嗰条友嚟嘅，屌！嗰条友都好捻意思，我费事点你名，嗱、你再咁过分咧，我就真系点你名。 系咩？我好想知道、 啊，你唔系讲噶啦呢啲， 系嘛？嗱，你再嚟啊！嗱，好多人夹住佢噶，大佬，同我打小报告啊！我都唔想睇，我你唔好再 send 俾我，大佬，屌！我就去打镬佢啦，我就嚟去 share 嗰条友，就系、是、出咗几个月啦，起码都。 哇！你越咁讲，我越想知喎。 啊！喂，但系我哋冇条件噶嘛，系咪？当系一张 contract 嚟啫嘛，大哥，唔好攞呢样嘢嚟做啦。你明知九七年之前，蒋镇有够胆捐钱俾泛民主派，甚至乎李嘉诚都够胆捐钱俾民主派。九七之后，仲有边个阔佬？ 冇啦， 系嘛？于品可而家捐俾你，你都唔紧要嘅，大哥。佢有咩条件噶？佢同你讲做生意嘅，大哥人哋 唔系啊，黄毓民成日讲啊嘛，黄坤啊嘛， 佢就黄坤啫，我哋冇黄坤啦、啊，大哥， 黄坤都自身难保啦，最后尾都啊， 唔系，我哋通常咧，真正系做人嘅人咧，就系会自力更生嘅。 唔系，不过咧， 我净系靠你阿龙一个 死咗啦， 咁你真系好红嘅，你系我大佬，大佬。 不你讲起， 唔系佢想咁讲啊， 梗系啦， 佢想。portray 一个咁样嘅 picture 出嚟，觉得呢个系一个阴谋嚟嘅。阴咩谋啊？ 如果黎智英肯捐钱俾你，证明我哋立场冇问题咧，表系咪啊？喺而家香港咁嘅政治环境里边，所以我都本来费鬼事、费唇舌嘅，但系两三个主持就同我讲：阿土你要 clarify 呢样嘢。一来可能佢觉得我哋冇面子啦，系咪啊？原来系靠人养嘅咁样，我梗系唔系啦，你都睇过我盘数啦，点我使乜靠佢养啫？屌我哋数王系靠黎智英俾嘅咩？屌你一分一毫都系啲网友捐嘅啫嘛，全部都系。系咪斗领都冇要过佢啊，亦都冇问过啊。屌、你估我哋真系穷到咁啊？我哋又冇需要注意得到，亦都唔系穷到三餐不计，使乜周围问人黑钱啫？屌你真系啊！有 project 搞，真系觉得有意思嘅，我哋先会问嘅啫嘛。不过你要我讲，我就讲嘅啫。其实我真系唔想喺度回应啲戆居嘅问题。 不过你讲起冯检基咧，我觉得好奇怪嘅。佢而家 我哋讲三节咯，话 唔系啊，我知啊，都要讲讲嘅。因为呢条友咧，佢自己选嘅时候咧，佢两样嘢反噶嘛，一个就系反 DQ， 一个就系即系反呢一个阴点啊嘛。喂，而家今日 DQ 刘小丽唔见你出嚟反嘅，喂，你去咗边啊？见唔到你有嘢、啊，你又话反 DQ 嘅，你挂张 banner 出嚟就系啊？喂，你几咁虚伪啊？所以你话呢啲人系咪啊？ 佢而家 仲有啊？ 佢而家密锣紧鼓， 我知，梗系知啦。咁仲有啊？喂，呢条友咧又系黐 Q 咗线，佢琴日又走去报警啊！不过今次冇人骚佢啊！即系你睇佢呢个 post 几戆鸠啊！真系。报廉署有报警，有人冒认本人在面书成立冯检基西九竞选委员会，并每日发表议论，本人强调此户口呢就同本人呢嘅团队就完全冇关系嘅，咁内容呢就同本人呢就相反或者係相嘅相同或者相反呢都唔同相干啊，咁呢咁佢就走去呢个深水埗嗰个警署报警啦，报咩警呢？佢边个 page 搞佢咁大镬呢？我哋睇下呢个 page 啊，嗱佢而家话呢个 page 嘛，冯检基西九龙竞选委员会， 点解唔系九龙西？点解会西九龙？ 唔知啊，即系 系咪有咩寓意噶？ 就系等先吓。 喂，你击入去嗰度 吓，呢就系呢个啦。屌你，原来呢个 page 咧先得个11个 like， 冚家产！你为咗呢一样呢、這个咁嘅 high page， 你走去喺度报警，咁佢入边讲啲咩咧？其实即系其实我谂都恶作剧嘅啫。其实就系、是、即系譬如佢呢个啦，就喺度话咩啦。冯检基再次声明同叶国华先生唔系同性恋关系，即系喺度玩教啦啊！即系冯检基最近先知道叶国华系共产党党员，冯检基跟叶国华先生只系普通朋友关系，今日已经向 ICAC 报案，系啦。咁啊，冯检基， 喂，我觉得呢啲嘢似阿 B 嘅手笔嚟嘅。 我唔知啦，咁啊，即系 佢冇同我讲啊，我估嘅啫。 我觉得好好笑。冯检基否认喺内地做生意，否认曾在内地做生意，与外国组织董事合组公司系私人行为，同参选系冇关系嘅。 几好喎、 啊！系啊，即系嗱呢啲 呢个负面宣传 好好笑啊！嗱、啊，跟住又攞呢个 account 嚟爆粗啦喺度，即系代入咗呢一个冯检基爆粗啦。冯检基正冯检基正扑街吓，黄世泽正扑街啊，抹黑冯检基正扑街。 OK， 呢啲大班闹冯检基大奸狗契弟不如。冯检基确定法律追究 D 一百啊，咁咧 呢 啲咧即系喺度打到 D 一百啊，出呢份 post， 咁啊即系我睇完即系得啖笑嘅啫。 唔系，我觉得似阿 B 哥啲手笔 系啦，又冇乜人 like 喎，大佬，即系我朋友就系得一个 like 嘅啫。 你有冇 like 到你？ 我冇啊，系咪？嗱，唔系啊，因为你咁少人 like 咧，而你走去 like 咗佢咧，咁你就可以啦嘛，大佬啊。系咪先？即系因为你， 佢以为你仲系面 啊？系啊，屌 你拉咗啊你！ 我冇拉到啊！即系因为其实我琴日我睇呢个 page 咧，先得个8个 like 嘅啫。咁屌呢条友啊，无劳师动众，真系报警， 所以多3个。唉，笑到喊。 所以即系报警呢条友几咁无聊咧，或者同埋咁讲啊，即系几咁厚面皮啊，几咁无所不用其极啊！即系你原本你话咩反 DQ？ 唔系，佢有策略嘅，你唔好真系。喂，大佬，人哋老江湖嚟嘅， 我梗系知啦， 早晒 踢爆佢啊嘛！ 因为佢一开始要 PM 呢啲嘢 ，OK， 即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果然系忠实共产党党员嘅 friend， 都唔系 PM 啊，随时可能呢一个 page 系佢自己走出嚟，系 自编自导自演啊， 系啊。 国会仲方案咯、 啊。唔系，呢个有风险嘅。首先，即系嗱，我又唔系好同意啦。你都系你估计啫，你唔系你相信人。 佢都系玩家嘅啫。 嗱，你唔可以乱讲。 唔系啊，你要谂，你要谂翻一样嘢，点解会走出呢个 国？我有告你喎、啊，大佬。 系啊，阿土伯，你又讲啦，即系琴日嘅搞阿冯剑基系咪搞到阿索罗 B 喊啊？ 冇，索罗 B 有少协啫， 协就 开头后尾， 即系好似听讲，听人讲，好似话佢搞到佢喊咁滞，大佬脚软晒。点会 啊？而家咁鬼大只。系嘛？惊咩啊？ 哦，咁样样，咁都好啲吓。 佢要晒 check 佢选举啊嘛。 你谂下，你冯检基接待到连呢啲几个 page 嘅，即系几个 like 嘅 page 都搞，即系咁搞你索罗必惊咩咧？系咪先？即系喂，人哋嗰个都问你浪费。 唔系、啊，而家其实佢亦都惊。其实佢因为佢真系佢成个策略就系 PM 啊。 系。 因为点解咧？如果你真系个个即系KOL 泛民呢边阵营嗰啲啊。系咁喐佢，我做副本宣传。喂，佢梗系要 stop 啦，止血啦。喂，你今日八个啫，十一个啫。 嗯。 喂，听日你搞到一百，跟住一千，跟住一万。喂，咁佢嘅插票策略系唔成功噶咯噃。 嗯。 好啦，佢唔喐你，扫上太平山嘅话，当然我觉得嘅即系首要嘅目标其实系郑宇石嚟嘅 ，discredit 你 ，discredit 你嗰个民主动力嗰个协调机制啊嘛，系咪？ 嗯。 喂，佢唔喐嘅话，你嗰啲 KOL 泛民喺你嘅网台节目里边，咪全喐阿基咯。 嗯， 喂，我亦都冇得选择嘅、哦，因为我今次对抗共产党，我唔攞你冯检基嚟制旗啊，大哥。 嗯， 喂，你嚟插票啊，大哥，你揽炒我玩， 系 嘛？嗱，啲人开始会咁讲嘅啦。我头先睇嗰啲 comments 都系啦，嘥啦，李卓人玩完噶啦，阿基同你揽炒咁样，开始系讲紧呢一个 message 噶啦。所以我仲唔夠喐你，你唔好當我傻嘅。你以為你嗰啲本土派喺個 Facebook 裏面寫一句 message， 好笑喎！個十個網台節目，個九個講馮檢基嘅，嗰、那個係咩網台啊？咁樣佢梗係想指緊我哋啦。你唔好當我傻仔。我睇完你嗰句，我更加會逆向思考啦。 嗯， 係嘛？我連呢啲 observe 唔到，我就係會繼續咁做嘅。我哋喂，你唔係點搞啊？你嚟緊個月，你唔同我哋對抗輿論係嘛？邊個同你喺度？邊個同你講啊？醒噶，所以你唔好话阿基，其实每一个动作，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政治学里边嘅选举嘅一课嚟。 哦，咁梗系啦。 阿基真系你唔好以为佢交下交下，喂，全部系有策略、有指标系打落去噶。 嗯， 系咪？点解要上次我都不厌其烦再讲多次？喂，点解佢要玩同性恋嗰样嘢啫？阿 B 根本就唔系讲紧嗰样嘢，我嗰晚翻嚟再听。佢话咁嘻嘻嘅，基本上系加喺佢玩一玩。佢讲同性恋，第一佢要确保嗰啲基督嘅右派嘅票全部翻晒佢身上。第二就系觉得我哋系玩交嘅，即系我哋啲网台，因为好多人唔系真系听我哋啲节目噶嘛，我都冇听啦。嗰日上太平山系咪？我后期先听翻，睇到啲点样诽谤人啊，大哥你系嘛？点样影响企图影响选举啊？系咪？但系啲人系开始惊呢样嘢咧，就阿基一出手之后咧，嗱我完全唔系批评任何人。有个写文联嘅兄弟，咪不停 send message 俾我，叫我小心，就话违反咗呢个选举条例，咩影响咧？他人参选啊，之如此类嘅嘢咧，同埋你戆居嚟到，而我打紧仗啊，大哥，我仲同你手理呢啲咩殖民地恶法啊？呢咁嘅特区政府嘅恶法嚟，你啲黐黐地嘅你都咁咩？你又入我选举经费，我又入你选举经费嗰啲戆居嘢，大佬，你冇得唔打，你一不如认输算啦。人哋同你打紧烂仔交，大哥，你喺度同人玩斯文啊，系咪啊？仲系叮叮五秒嘅时候，你唔出手，快快脆一拳打落去先啦，大佬，一嘢搏咗佢先，大哥。 嗯， 喂，好，真系讲咗三次啦，你继续，系咪应该睇下其他题目啊？ 哦，唔系，嗱，修正下先。 系， 原来咧，啱啱有网友提示啊，检基唔系冇嘅，唔系冇回应嘅，佢话极速发声明，极速发声明，哇，都有可以啊，咁都咁快速嘅，系咪一早整定啊？系嘛？我睇呢、這个零一咁讲嘅吓， 强烈谴责， 系啊， 政府对参选人嘅政治迫害， 啊， 妖，你冯检基已经系政治迫害紧啦，你出嚟喺度玩嘢。 系啊， 屌， 就呢、是這个嗱，我哋 系俾你政治迫害嘅其中一员啦、 啊，呢、這个啦吓， 咁好啦，咁点样啦？咁你就咁因为其实你小丽已经佢有自己属意嘅候选人啦嘛，不过你话反音点啊嘛，系咪？咁反音点，所以你自己就走出嚟啦，即系你意思就系咁样样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我哋唔系话即系呢个龙女鸡作反。其实我都好同意阿教授讲，你唔系你已经再唔系泛民主派一员，点解咧？唔系话我哋龙女鸡作反，所以咧，即系亦都唔系话因为你唔系小丽所指定，所以你就唔系泛民一员，系、因为呢几个月嚟你所做嘅嘢啊嘛，系嘛？你为咗抹黑呢一个民主动力或者泛民主派，喂，你走去企埋边边啊？你企埋去文汇报嗰边、啊，同一齐出书、啊， 系咩？文汇同佢出旧本书， 唔系阿教授讲噶嘛？ 唔系教授就话文汇咧就整咗几间，整咗间子公司出嚟， 整一间子公司系啊， 寄出书 系啊， 咁劲啊！ 泽行本身就 系 咁样嚟噶， 系啊，泽行系咁样噶嘛？你而家其实好多嗰啲咧，嗰啲 哇真系要拜阿基哥做师傅喎、 啊，系啊， 同中央沟通嘅时候，啊、大佬 又倾又砌啊嘛， 掂啊佢。 咁、所以喂，即系同埋就系话你讲嗰啲嘢，即系呢几个礼拜啦。你或者你几个月啦，其实就系、是、喂，其实再讲叶国华，喂，叶国华点样值得讲？叶国华应该值得讲喎，大佬，即系其实讲真，佢呢即系其实佢自己本身系共产党，系人都知啦，呢个亦都 唔系，你应该咁谂 ，Anthony，、我加一个观点就系、是、你应该要从宏观嘅角度睇，从叶国华同呢一个冯检基嘅关系、你可以睇到中共点样做渗透，点、样搞统战，从佢呢个个案已经睇到噶啦。嗱，你问我，嗱，我唔怕俾你告，我真系怀疑佢可能系共产党党员嚟嘅，地下党员嚟。 怀疑啫， 阿基啊， 怀疑啊， 因为点解咧？呢张单系好难交嘅噃。 你系咪真诚相信啊？ 我真诚相信。啊、喂，你玩到自己咁难、 啊， 都要去完成呢一个 mission。 嗯， 除咗你系有宗教信仰嘅人，好似共产党咁系有宗教信仰噶嘛？ 嗯， 系唔会咁做嘅。即系唔会咁样献身去做一个死事，即系暴露自己喺公众人前，俾人咁样去即系划清界线，甚至乎系辱骂。虽然冇八百个字嘅粗口，系咪？你得一个理由嘅啫，根本你从来都系地下党员，你先会去完成呢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咯。是不可能解释的他所有的东西。有些人在这里讲、如果你都不当他是、泛民主派了，你怕什么戒票一、这些就叫偷换概念，你真的叫做。这些是玩语言艺术。不是你和我界不界定是他是民主派，是公众的 perception 嘛。 有些选民不是说这么 update 的嘛，是不是 是不是啊，不要玩这些语言艺术啦。见误， 我见误啊！ 我睇到佢嘅 post 嘛，佢、阿赵家贤讲啊嘛，跳佢都唔系泛民主派员咯，你都话 呢条友以前都闹过冯检基嘅，真系 你又话佢戒票， 佢嘅目的最紧要系咬泛民嘅咋？呢条友 即系呢啲咪就系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咯。啊， 好啦，差唔多啦，话 啊，差唔多啦， 差唔多， 拜拜， 系咪下次翻嚟系咪？ 仲翻 翻翻啊吓，唔翻啦，咁啊拜拜啦吓， 拜拜拜拜， 好啦。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